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聊的一本书呢，叫做《灵魂之心：情绪的觉察》。那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盖瑞·祖卡夫，他写的哦。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新灵魂观》的《Seat of the Soul》哈，是在美国是一直都是畅销书，而且他自己上那个美国欧普拉的节目常常上，所以说他在美国算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身心灵作家和老师。那他这本书呢，主要是在谈我们怎么样从日常生活里头去觉察到我们的情绪，同时呢能够找回当下的力量。那一开始他就是说哈，现在有一个新的人类物种正在诞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每一个人哦，都是需要感觉到安全、有价值和被爱，但是呢我们一直从外面去寻找这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都不知道说其实我们自己的内在就可以满足了。那就是因为如此呢，我们发展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大家都是向外去寻找。所以他说现在呢，我们应该意识到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满足呢应该是来自于透过我们的生命、家庭、友谊以及我们的社会，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灵性的成长。如果灵性成长能够取代生存，成为我们人类体验的中心目标的话，那这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呢，一个新兴的人类物种就会生出来了。那他对灵性成长的一个定义就是说，向内看。好，他希望呢，这个向内看的这个习惯能够取代对外在权力的追求。就是说向外去探求以操控和控制。那如果说灵性成长能够成为人类体验核心中的不安全感的这个对症药的话，整个人类物种就会有非常大的改变。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要学习哈，向内看，找到不安全感的来源，并且将之连根拔除，而不是透过重新安排外在的境遇来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更安全、更有价值和被爱。那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找到一个好的伴侣，有一个更大的房子，有豪宅、有豪车，或是透过外在名利的追求让自己更有肌肉、身材更好，有最新流行的发型，或是呢有最新流行的最潮的一些服饰，就是来寻求这些外在权利啊。可是呢，我们每一次去寻求这些外在权利的话，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暴力和破坏。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些对外的追求都能放在自己内在的话整个世界就会不一样。好，其实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外在追求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都想要获得价值感，还有被爱以及重要性和安全感，对不对？那作者就说，只要我们还在以任何的方式向外寻求，以减轻自己的无价值感和无归属感，我们就会将暴力和破坏带入生活当中，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都是如此。所以呢，他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小练习哈，就是针对我们每天做的每件事情和我们每一样拥有的东西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做这个或是拥有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生存吗？是为了更有保障吗？是为了让自我感觉更好吗？还是让自己更有安全感吗？然后呢，他说我们如果说答案是是的话，我们就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或拥有的东西哈。比方说我们会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或是更有安全感而去吃东西，而是为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去吃东西，也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而去找一个配偶、找一个伴侣， 而是为了要进入一段真正的伴侣关系当中，一起享受生命的美好，我们才想要找一个对象的。就是说把这个变成一个习惯，然后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做事情的每个意图，那么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出发点就会不一样了。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疗愈自己内在的那个部分。好，那他这里就说，他说的这种新的人类物种，充满希望的人类物种啊，他会将外在世界的人物互动和体验看作是内在反映内在意图和情绪和思维的一面镜子。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玩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看待外界事物的方式以及我们跟它的互动和体验，其实就是反映了我们内在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图、一个情绪。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要不断的向内观，那这个会让我们生活上会有很大很大的转变。那作者就说到哈，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有这个所谓真实的力量。那真实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把自己的人格，就是我们性格的这个小我这个部分，和我们灵魂，也就是我们高我的这个部分，能够整合成一致。那我们创造真实的力量啊，可能需要毕生的努力。它要求我们在每一刻都能够觉察自己的感受，以及我们正在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他说真实力量的创造啊，会让你不得不面对自身最不健康的部分，就是那些去责备啊、批评啊、怨恨、嫉妒和仇恨别人、自己还有宇宙的部分。这些都是必须要被找出、承认和改变，也是绝大多数人想在其他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改变的那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太熟悉了呀，比如说发生一件事情让我们造成损失了，我们很少人会摸摸鼻子自认倒霉，我们总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损失带来的这个心疼、痛苦或是自责，所以我们总是要找到一个外在的对象去责备他、去怪罪他、要他承担责任，所以我们自己就不会感觉那么痛苦了，是不是？我以前也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有在美国有一个母亲啊，她的女儿啊准备要从东岸跟同学开车到西岸去，那母亲是反对的，那父亲觉得说孩子嘛，他想要探索他的人生，为什么要反对他呢？所以父亲是等于有一点默许啊，甚至还提供了女儿的这个回程的机票。那后来在这个旅途的途中呢，发生车祸，女儿就死了。那据说这个母亲呢就恨他的先生，说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你。其实他先生也没有做错什么，那这个太太之所以没有办法原谅先生，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承担失去女儿的痛苦，所以他怪罪一个人和去承担失去女儿的痛，在这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可是他没有想到，因为怪罪他的丈夫会让他们两个人更加的痛苦，最终呢两个人离婚了，那他等于失去了女儿又失去了丈夫。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如果一对夫妻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失去孩子的话，通常这对夫妻之间感情会产生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承担这种痛苦啊，所以我们想要透过控制改变别人、怪罪别人或是改变周遭的环境来让自己不要承担这么多的痛苦，或是让自己能够觉得更有价值。好，那作者就说哈，当我们开始成长了以后啊，能够有自我认同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变成一个新的物种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买漂亮的衣服啊，甚至买房子啊，还是会整理头发呀，但是我们不会再为了想要影响别人和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无意识的想要去讨好别人、去跟别人显摆或是去报复别人其他的这些不良意图。我们能够透过自己的慈悲和智慧选择自己最适当的言行。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就知道所有自己内在需要的东西都是自己可以给到自己的，可 可是我们常常会遗忘哈。所以我们要去找到并且滋养自己内在对我们以及所有生命都感恩的那个部分，那这就是我们在培养真实的力量。那培养真实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何从这个感恩之中培养真实的力量呢？我觉得感恩也是一个习惯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都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就是给你第一栋房子，哎呀，你觉得简直是，哎呀，我这一生就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了，我满意的不得了了。可是呢，你可能会想要有第二栋房子，啊，那第二栋房子来的时候呢，你也会很高兴，觉得哎呀，我有两栋房子了，真不错。可是第三栋呢，第四栋呢，这个边际效益就是会递减的，然后它带给你的安全感和喜悦、成就感就是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说，如果我们都是在外头靠抓取外在的事物来满足自己内在的这个需求的话，最终都是会失望的啊。那作者后来也探讨了这本书，主要就是在讲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情绪嘛啊。那他就说，我们的能量呢，是造成情绪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哈。那情绪呢，每一个情绪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的一个礼物。他说，如果你没有学会跟自己的情绪保持距离，并且理解他们是能量在自己的能量体系中被处理时候的一个产物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获得灵性成长的哈。那这个我们就是必须要学习跟自己的情绪拉开距离。因为我们记得老祖宗也说过啊，忧伤肺，喜伤心，就是高兴的时候会伤心啊，是对心脏不好。然后呢，怒伤肝，忧伤肺刚刚讲过了。然后那个恐伤肾，就是恐惧会伤肾哈。所以就是情绪不要太大的大起大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认清自己的情绪，认出自己的情绪啊？就是要看看，我们每次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啊，其实都会在我们的身体上啊产生一些感觉，比方说头部啊、颈部啊、胸部啊、腹部啊跟髋部啊，其实都会有一些感觉的。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有所熟悉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些情绪其实来的时候就是呈现在我们身体部分的一些能量而已。好，那作者又说了，这个地球呢就是一所学校，他是说地球学校的这个课程数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总的来说呢是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关于恐惧的课程，以及关于爱的课程。比如说愤怒、仇恨、悲伤、贪婪都是关于恐惧的，喜悦和感恩呢则是关于爱的。那我们在每一个选择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说，这个选择、这个决定是基于恐惧还是基于爱。好，那他建议我们哦，看看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地球学校当中都注册了哪些课程，检查一下自己的内在，就是我们内在有哪些情绪。比方说你常常愤怒啊，常常悲伤啊，会有嫉妒的情绪啊，恐惧的情绪啊，仇恨、怨恨，或者是你也常常感觉到感恩、满足、喜悦的话，那你就知道说这些是你选的课程，要好好去修它们，要透过这个机会呢去检视我们所体验到的这各种情绪。那作者在书里头引用了一首我很喜欢的鲁米的诗哈，这首诗叫做《客栈》。他说，人生如同客栈，每日清晨都有一位新来之客，一时是欢喜，一时是沮丧，一时又是卑鄙，临时通知，为期而至，就没有通知你就到了哈。好，且欢迎和款待他们全部，即便这是一群扫荡你的房间、清空所有家具的悲伤狂暴之徒。不管如何，对每个客人都要以诚相待，他也许只是要清空你的房间，为那即将到来的新的欢喜。而对黑暗念头或是羞愧怨恨，你都在门口大笑着张开怀抱，对每个到来的人都心怀感激，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来自彼岸的向导。那作者就说啦， 向内看，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外在的情境上，是灵性进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他也提醒我们，每天早上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提醒一下自己说，你是地球学校的学生哦，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帮助你学习的。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回顾一下今天在地球学校当中发生了哪些事情。你是不是一直都记得自己是在学校当中吗？你记起来的频率有多高呢？今天都上了什么课程？体验到了什么样的情绪呢？所以呢，作者就说，宇宙就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教室，在其中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为你个人专门设计的课程。在这间学校里，你不会拿不到毕业证书，你迟早都可以毕业。你可以选择不做作业，然后无止境地修习同样的课程，也可以选择全新的投入，加速学习的过程。他说，作为一个地球学校的学生，当你开始觉察到自己情绪的时候，你就开始苏醒了。那他说你最痛苦的情绪指明了你最拒绝改变的部分，这个我是很有体会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放不下一个事情或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遭受痛苦啊，他们就叫做执着那相较于执着，放下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能量流动的，让我们愉悦的。可是很抱歉有些东西我们就是放不下，那怎么办呢？放不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痛苦，那就去经历那个痛苦，好好的去感受那个痛苦。然后如果你能这么做的话，最终你真的去拥抱那个痛苦，感受那个痛苦之后，你放不下的事情就能够放下了。好，然后作者也说呀，任何一种痛苦的情绪就意味着你在以痛苦和疑虑的方式在做事，在说话，在思考。所以说，我们思考、说话、做事的方式，如果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恐惧的话，就会让我们感受到痛苦。好，那我们怎么样觉察情绪？其实刚才也说了，每一个情绪都是身体的一个体验就是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感受。那这方面呢，我们可能要跟自己的身体多有一些连结，才能够感受到我的肩膀是舒服的还是放松的。比方说我自己就有一段时间我的肩膀非常非常的紧绷，可能是扛了很多重责大任我就发现我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必要的就会紧绷起来。那这个时候我就有意识的把它放松，然后就会发现我的肩膀就能够松下来。但是每一次我就是要有意识的去放松它，那一发现紧绷了就要去放松，一发现紧绷就要去放松，这样来来回回几次，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肩膀真的是比较能够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紧了。那在第十章的时候作者谈到了关于思想和情绪相伴而生的这个问题。以前就有人说都是思想造成情绪的，也有人说是情绪引发了负面思考的。我自己感觉他们真的是相伴而生的，就是当你自己有这个负面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思考方式就特别特别的负面，而这个负面的思考呢，又会让你产生更多负面的情绪，所以他们两个就相辅相生这个越来越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了。所以说呢，我们时时刻刻可以看到去感受自己身体的感觉，同时呢可以去关照自己到底在想什么。那有些人可能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觉受不是那么的敏感，或是已经习惯了身体的这种痛苦感受了，你都不觉得痛苦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观看你脑袋里的声音看看自己在想些什么，我们就能够稍微理智一点的把自己的这个负面的思想能够停下来。要不然就是你要去放松你的身体，或是把呼吸带到你身体痛苦的那个部分，那这样子去面对你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所以说这个两者都是可以吧，就看你们是比较习惯哪一种方式。 我自己是还是比较对身体敏感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会感觉立刻身体不舒服，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去先看我自己的身体，看自己的情绪，然后才去关照自己脑袋里在想些什么。然后呢，作者在第十一章也说到了相似的情绪在纵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某种痛苦的情绪啊，它不是只会来一次，只有一种特殊情况才会如此，那就是当那个情绪来的时候啊，你能够意识到它，发现是什么造就了它，并且改变它。如果你能够这么做的话，某种痛苦的情绪就不会再出现了。那如果你没有这么做的话，这个情绪就会一再的回来。然后他就说，这个情绪的这种方式哈，它是以属于你的特定方式离开你的能量系统，而这种能量的释放也伴随着一些很个人化的属于你自己的思想出现。所以说就像指纹一样，指纹是很独特的，我们的情绪方式其实也非常独特的。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情绪能够越熟悉哈，就越容易看到说，虽然他们出现的场景就是背景以及这个整个状况它是在改变，但它本身是相同的。这就是以前我跟大家在小时空修心课里面讲到的，就是那个情绪模式，有没有，就是你要老要感觉不被爱的悲伤的话，你就会在生命当中不断地找到不被爱的证据，然后让你自己觉得悲伤。那这都是成套的哈，就是每次这个能量经过你身体的某个部分流出去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伴随的思想也是一样，说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个人怎么对我这个样子，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呢？你就会说把自己的感觉和思想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不断重复的组合，所以你会熟悉到一眼就看出来是哪一种组合，哪一种模式又发作了。我最近公众微信号的那个里面也讲到，就是模式发作，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模式发作，可是我们都责怪对方的言行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其实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模式发作了。那他作者就说，如果我们在此刻此时带着意识的话，就能够有力量，就我们意识到哎，我的模式又发作了，哎，意识到这个相同的熟悉的情绪又来了，我们其实就是有力量的。那没有力量的话，就会被外在的情境所控。那拥有创造力量的选择，就表示说我们能够决定接下来自己要说什么做什么，以及为我们自己的言行承担后果。所以说像我们有的情绪到言语变化很快的，比如一生气就要口出一些伤人的话的人，就是太快了就是没有办法在当下能够选择说，虽然我此时此刻我的情绪被勾起来了，我生气了，我觉得被侮辱了，我觉得不被爱了，我觉得被欺骗了，被抛弃了，可是我能够在此时此刻看到我有不同应对的方式和选择。那如果说能够在那个他们说四分之一秒停下来的话，可能就会让你用比较好的方式去回应对方。作者也说到了，其实啊，情绪是灵魂跟我们交谈的一个语言。我以前也读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情绪是灵魂的语言哈。那所以我们不能够逃避自己的情绪，否则就是逃避灵魂想要跟我们说的话，对吧？他说第十三章就说到了每一个思维都伴随着情绪，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检查你身体此刻的感觉，你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带到更多的思维、想法、计划、计算和评判当中，那么智力活动就被大量地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逃避不愿意去感受的情绪。那逃避情绪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进入某种活动当中哈，用一个活动来转移注意力，让人逃避痛苦的情绪。那这种活动可能就会变成一种上瘾症，比如说你觉得很孤单的时候，你就要打电话给闺蜜聊天，或是你觉得心里不安的时候，可能就是狂刷去刷那个朋友圈哈，一直去刷屏，然后让自己的某些一些负面的情绪能够被你遮盖或是释放、转移、发泄这样子。其实这都是 不是很健康的面对情绪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很多强迫性的行为或是上瘾症都是这样来的。所以这作者说，如果你要发现某个强迫性上瘾症的这个源头，你就去必须停下那个强迫行为，而去感受自己做那个行为时候的感觉。比方说我就是特别的想吃冰淇淋我即使我很肥胖了我还想吃，或是我血糖过高了我还是想吃，我停不下来，那就是我就是停下来自己要吃冰淇淋的那个动作，但是呢去感受一下那个是什么样的感觉。很多人呢，以前就有一个案例，就是说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去吃冰淇淋，后来找到源头就是在于他小时候父母跟他很不好很不亲，对他都不好，可是呢有一个叔叔在他童年的时候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来看他，并且带他去吃冰淇淋，那个感受是很美很美的，所以他就把被爱跟吃冰淇淋这件事情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每次感觉不好的时候就去吃甜的东西，吃冰淇淋，让他自己感觉良好。那其实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强迫性行为。那如果说能够停下来去面对自己内在不舒服的感觉，小时候你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去面对的，现在其实是有的，可是你还是习惯性的逃避，所以会造成一些不健康的行为。那作者这边说的一段话我也特别特别的喜欢，我不知道你们能够同样的这个心理会有这个应对哈。他说，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是放在周围环境上的，那你的体验中的主要的要素，也就是那些一直在流经你的情绪，就被你遗漏了。虽然你可能以为自己非常清醒，但只要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体验，对你的生命来说，你就是处于昏睡当中。所以说我自己真的感觉到就是我们头脑理解了很多很多的知识融会贯通了很多很多的灵性的这个智慧可是呢，当我们没有去跟自己的感受有所连结的时候，那对自己的这个一些言行是没有觉知的。因为我就常常碰到那些灵修很久很久的人，当然也是包括我自己，我也有一些行为是我不知不觉在做的但是我也看到别人，因为看别人比较容易嘛就别说我了我因为我有时候我会跟朋友说你们要看到我一些你觉得不合适的行为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所以我也真的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把他们的感受告诉我，那我也会立刻觉察到说原来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你只要没有真的是在一个很广大的一个视角里面去看自己的行为的话，常常就会被你的那个要和不要阻挡了你的视野，你就看不见自己现在的行为对别人有什么影响，或是让自己其实看起来是不好的。可是当你的这个欲望很大的时候，你想要一个东西或是你非常不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行为常常就会有所偏颇。所以说我说我刚刚说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他们灵修了很久可能甚至本身也是老师了，可是他们有一些言行是非常非常幼稚的显示情商非常低的，可是他们自己是没有觉察的所以说我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当然我自己也是有一些死角我是看不见的，所以说在生命当中我觉得有一些良师益友是非常重要的常常自以为修行修得很好了，可是当旁人给你指出来的时候就会吓一跳说对，我刚才说这样的话或者做这样的事情会带给对方一些不好的感受，可是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我的天哪。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喜欢真相的人我在修行过程当中并不是一味的追求自我感觉良好，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真相，活出真实的自己。所以呢我觉得我是希望能够好好体察自己情绪的。那作者也是把这个愤怒的原因说得非常的透彻老爱发脾气的朋友们，我们听听他说的 他说去生气啊，比去体验自己是恐惧的要容易多了，因为恐惧总是和没有希望连在一起。要不是你把所处的情境看成是自己无力改变的，否则你就是不会害怕的呀。所以呢，愤怒是一种去改变别人，好让自己感觉更安全的尝试。当你越恐惧，你就越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别人在你看来也就越是错误的。在愤怒中，你感觉自己是正确的，因为你的判断是建立在你所建构的事实之上的。所以说，很多人其实是内在恐惧，所以呢，他老要去批判别人，因为批判别人的时候呢，他会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呀，你没有我棒啊，我可以看得到你的问题，你看不到啊。还有就是去生气啊，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子呢？那生气其实也是一种掩盖、逃避自己内在恐惧的方式哈。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转移呢？就是我们不再关注是什么让我们生气了，而是把关注放在内在的愤怒体验上，不再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让我们感到挫折的地方，而是放在挫折的痛苦体验上。我们不去责备他人，不对他们吼叫，不评判他们，不对他人封闭起来，或是以其他的方式去操控别人，而是向内看到痛苦情绪的起源。你知道是他们滋生了这些行为。那我上次去上一个那个老师的课，他叫阿斯达哈，我也会六月底我会请他到北京来。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讲书的这个录音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超过六月底了？反正六月底的时候，这个阿斯达老师会来北京，然后他就讲到静坐的重要性。他说，当我们静坐的时候，其实你不用去关注呼吸，不用去管什么，你就是不断地坐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妄念。有的时候你被带走了没关系，就把它拉回来就好了。可是慢慢慢慢做的时候，你要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心究竟是怎么样被带走的。本来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你的心是如何起了一个妄念，这就是这个一念之动哈，把你的心就带到外面去，然后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把你带离了当下。那他说，你在打坐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妄念是如何起来的，就是一件小事情发生了，你是怎么样把它很戏剧化的变成一件大事，然后非要跟对方去吵、去撕、去理论。那这就是同样的原理。所以说静坐冥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前面呢，作者是谈到了这个基础的一些知识，关于能量啊、情绪啊、这个地球学校啊这些东西啊。然后第二步呢，他谈到了我们逃避情绪的方式，他描述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准啊。比如说愤怒啊，他说愤怒总将别人看成是错误的、该责怪的、低等的或是不足的。愤怒只关心自己，他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并且是在他想要的时候就要得到它，还要按照他自己设定的条件来得到它。他将自己看成是裁判、法官和行刑者，而别人没有上诉权。我记得我以前也说过，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做上帝，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然后自己永远比别人知道的多，然后我们都是为了别人好，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所有的敌意啊，都是来自于恐惧。恐惧是每一个没有爱的行动的发源地。一个充满爱的人是无所畏惧的，而一个愤怒、嫉妒、复仇心重、忧郁或贪得无厌的人则充满了恐惧。那无所畏惧与充满恐惧之间的区别，就是满足与失意的生活之间的区别。这就像是一条裂缝哈，裂缝这里就是意义和目标，而另外一边呢，则是失望和空虚。那所以说前面也讲到了，每一个选择都是基于爱或是基于恐惧。那愤怒呢，就会让你有双份的痛苦，因为愤怒体验本身是痛苦的，而愤怒之下所掩盖的痛苦是更加令人痛苦的。所以说，与其我们去因为逃避恐惧而愤怒，不如呢，愿意看到我的愤怒 是我对体验自身的痛苦，以及我对世界没有变成我想要的样子的抗拒。那作者就说，如果你感觉合适的话，每一次生气的时候都可以练习说这句话哟。我再说一遍吧，我也很喜欢说，我愿意看到我的愤怒是我对体验自身的痛苦，以及我对世界没有变成我想要的样子的抗拒。所以说我们的愤怒生气是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不愿意去体验自己自身的痛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世界没有变成我想要的样子，我们都有一个抗拒。那这个是蛮好玩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是我们想要的样子哦。哎呀，可是我们总觉得还是这个叫巨婴症哈，就巨婴症是什么意思？就是婴儿小时候他是全能自恋的，他觉得只要他动一动，他哭就会有东西吃，然后他能操控这个世界，世界跟他是一体的。那么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能够看清成长超越的话，长大了以后我们也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尤其是我们的愤怒可以让这个世界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那这样子就够恐怖的了，真的。作者就说哈，如果你挖得够深，你会发现你痛苦的根源，那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要的样子。如果坚持你个性的需要，而忽略你灵魂的需要，啊，那这个会让我们更加的痛苦，而且总是会生气。好，那他也说，你总是会持续的遭遇你的灵魂想要你遭遇到的，但是当你抵抗的时候呢？等于你就在抗拒第一你生活的目的，第二宇宙的善意，第三就是一些非物质的帮助。什么叫非物质的帮助？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啊，总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无形操控很多东西，那就是非物质的。然后呢，比方说我女儿啊，她很少打电话给我，因为我觉得她一直都比较独立，同时呢他的个性也比较像他爸爸，是比较冷的。我儿子就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我，他就像我一样是比较热情的。但是呢，我女儿有一天就会突然很热情的打电话跟我讲，然后说，妈妈，我好想你，我好爱你，我希望你，我多能看到你，我希望你在我的身边。那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说，哦，我这个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好想你哦。那我就觉得就是很好玩，就是什么东西让我女儿做梦的呢？或是什么东西让这个人突然有一个想法说要来帮助我呢？或是突然答应我一个要求呢？或是突然觉得爱我呢？或是突然觉得他不要对我做这种事情呢？就是很多事情真的都不在我们掌控之中，可是呢，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应该按照我们的方式以及在我们规定的时间之内呈现我们要的东西。那这个就等于说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放弃了自己的价值，然后呢反而去想要去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这个宇宙。其实我们最真实的力量是来自于跟宇宙的连结。如果我们觉得自我很有价值的话，我们就不会愤怒，我们不会感到无力。我们跟宇宙的慈悲和智慧有连结的话，就会看到宇宙一次又一次的不间断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力量当中，进入对自己的价值和责任的感知当中。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为自己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负起责任的时候，我们就是最有力量的呀。我们也再也不会愤怒了，我们就能够宇宙合一，然后呢顺随着宇宙的流来做事。好，那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况。那别忘了这一个部分，作者就是说我们是用很多方式在逃避痛苦哈，比如说愤怒啊，还有些人是用工作呀，很忙碌啊，在这个淹没这个自己的痛苦。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那个抓马，就是情绪化、歇斯底里或是戏剧化的那个人，他们的那个这个情绪特别来得特别特别的大，其实他并没有去感受他的情绪，他是让情绪穿过了他根本就没有去感受情绪。所以说这一类也是在逃避情绪的方式哈。那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假设这个世界要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完美清单哈，这个不断的去操控和控制外在的境遇，好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够好的，足够好的哈。那如果你这个评判自己的境遇是不完美的，那么你就阻止自己看清那些你所做出的选择，也就是那些创造了你境遇的选择。换句话说，它阻止你为自己的境遇负责。那比如说哈，一个向往他人陪伴的孤独者，往往就会忽略那些创造他的痛苦隔离状态的选择，而那些选择都是他自己做的。这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因为有些人常常在那里说，哎呀，我好孤独哦，好寂寞，都没有人理我，没有人爱我。可是你会觉得他很可怜哦，但是你仔细的去观察他的这个前因后果，以及他生活的状况，以及他对待别人的方式，跟别人应对的方式，他怪罪别人不理解他，他怪罪自己没有价值，他对宇宙充满愤怒。可是你看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是他自己把他摆在自己那个位置上的，他自己做出了很多的决定和选择。然后应该让他看清楚自己在创造自己痛苦体验上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从前做出的选择以及我们现在的境遇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境遇的完美之处，然后才能改变他们。好，然后作者呢也说，想要讨好别人的渴望也是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把你的注意力从感受中转移开来的方法。然后呢他也说，讨好他人呢会让你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情绪，因为你总是在尝试感觉其他人体验到的情绪。另外就是走神啊，觉得空虚啊，或是觉得对生活厌倦啊，其实都是一个逃避自己负面情绪的一个方法。好，然后他说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回来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另外作者也指出啊，崇拜偶像，不管你是去崇拜谁，其实也是一种逃避自己情绪的方式啊。当注意力没有放在情绪上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就不会发生改变。所以偶像崇拜者是一个完全忽略自己情绪的人，所以他也就一直停滞不前。或是有些人是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用乐观来阻挡痛苦的情绪，然后说，哎呀，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呀，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说鸡汤的那种人，可能也是在逃避自己的这个恐惧和负面情绪哈。那这或是有些人呢，他有一种特权感，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哈。另外有些人是有上瘾症，也是用上瘾的这种各种酒品啊、毒品啊，来掩藏自己的愤怒以及需要面对这个负面情绪的这个痛苦。好，那最后作者说哈，宇宙其实一直都在滋养着我们。当我们不对这些滋养敞开自己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要自己提供这些滋养。那这个时候呢，食物就会变得特别诱人了。那有没有看过那种特别喜欢吃的人？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逃避情绪的方法，他们就是用各种吃啊，然后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好，然后这也是作者说的，用这种方式来逃避面对情绪。另外当然还有性上瘾啊，也是用来逃避的一个方式啊。那作者也说了，还有一种就是权力斗争，也是会影响我们感受自己情绪的。所以他建议我们要回想一下，你上次在权力斗争中的场景是什么？它可能发生在你跟伴侣呀、同事、家人或是一个陌生人之间。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哈，直到你能够清楚感觉到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你当时有哪些感觉呢？他们出现在什么部位？有哪些思维是伴随着这种感觉而出现？下一次如果你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权力斗争中的时候，就要按照以上的步骤再做一次，停下来感觉一下你的感受，然后找到他们出现在你身体的部位，并且注意你当时的思维。 慢慢的让你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以及这些感觉所出现的部位的兴趣超过你对权力斗争的兴趣。其实这真的很难啊，因为我们每次跟别人权力斗争或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想要胜过别人的那个欲望会很强烈，反而回到自己内在的这个动力会比较少。那这样这个也是一个练习嘛，对不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习惯向外，可是呢如果能够练习一次两次，我觉得就会有所不同了。像现在我跟别人如果有什么争执的时候，我身体首先会不舒服，我就会先回来看看自己哪里不舒服了哈。那这就是回来的第一步，然后把注意力呢从权力的斗争回到自己内在，看看好奇的看说，哎，我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发了我，触动的我哈。那作者也说到，救赎是移转注意的一个假象，就是比如说浪漫的爱情吸引力或是一些名声啊，也会让我们都迷失在其中，就不去感受自己的情绪。另外就是在批判别人的时候，你也忘掉了自己，因为你的注意力是在那个你觉得错了的人的地方哈。那最后作者就说，当我们去抵抗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压力产生了哈。抵抗就是当你努力透过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去改变一个人、一件事或是一个境遇的时候耗损的能量。那他最后也说啊，接受河流流动的样子就是对压力的缓解，这压力的缓解就是自由，它就是放松的进入此时此刻。当你抵挡自己所体验的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抵抗此刻。那当你抵抗此刻的时候，你就是在抵抗自己的生命。当你抵抗自己生命的时候呢，你就创造出了压力。所以说怎么样顺流而行，不是说完全的无为哈，真正的无为其实是无所不为。然后呢我们就是愿意按照这个人事物或情境的本来的样子接受它。当我们有这个接受、包容和敞开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容易升起一些本有的智慧，知道此刻怎么做是最好的，而且是能够创造双赢的局面的。最后作者还是苦口婆心地说了，去改变创造某个情绪的动力的第一步就是去体验这个情绪。说了那么多，可能还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体验这个情绪，就是当时当下我们停留在那里，感受自己的痛苦，感受自己的悲伤，不用任何的方式去逃避、躲避、转移，然后注意自己脑袋里想什么，然后去感受自己身体的不舒服，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甚至勇敢一点的人可以更深的进入到自己的那个痛苦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反而是从痛苦当中解脱的最好方法，并且能够获得真实的力量。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